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最新一集嘅《动漫城进攻足球》。咁啊，喺收睇最新一集嘅节目之前咧，就先买一买告白啦。咁最新一期嘅《进攻足球》杂志已经出咗噶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啦。基本上，咁啊，咁样今集入边仍然都系分三节啦，就系、是、第一节就系英国波士顿，第二节就系欧洲波士顿啦。咁啊，到时就会详细剖析呢、這個歐聯歐霸嘅抽籤名勢啦，仲有世界冠軍球會杯啦，亦都剛剛琴晚你都打完啦。咁、okay, 第三節仍然都仲有本地波時間。咁先講呢個英國波時間咧，就剛剛收到琴晚嘅最新消息喎，李 Sir 係你俾我嘅喎個消息，我食緊飯嗰陣。 啱啱啲老友話單聲即刻睇睇，原來響Goal.com嗰度已經出咗嚟啦。 係。 咁啊，聽講個形勢即係。每方的高層都承認了、有些問題發生，咁啊不得不去和平分手啦。 哦，同呢個車路士同呢個摩連奴啦，就喺琴晚剛剛一個信息上咧，已經係正式離隊噶啦。摩連奴係咩原因咧？咁啊，坊間我諗留意呢幾日嘅新聞報道有慢逐步揭露個真相 啦。冇錯。 係啦，咁先唔好講。呢、这、一個離隊個件事先，我哋首先講翻一場星期二嘅矚目大戰，就係、是、李斯特城主場對住車路士呢場波，亦都係引致到摩連奴離開嘅導火線嚟嘅。 係啊， 而呢場波入邊咧有好多談論點嘅，我哋先睇一睇片先。咁啊，而家咧就係李斯特城一個攻勢啦，就大腳斬上前邊啦，龍門，然後就係李斯特城攞住個波一篤落去，係啦。就然後 分去邊 米馬利斯啦，馬斯一扣啦，就將個波斬斬入禁區，就係、是、仍然當金彈嗰支咪華迪嘅，喺兩個人人從之間就射咗個波入網，呢、這個波亦都好乖巧啊！但係有一樣嘢，我睇完呢球波有問題喎，李 Sir， 係 我哋要再睇多次 啊， 係啦，好有問題㗎呢場波。嗱，我係覺得佢射得靚嘅， 個波係射得佢入射嘅冚唪唥都係一流 所有樣嘢都係靚，但係係一定係。有問題，大家肯從鏡頭之中留意八三嘅防守球員 啊，嗱， 你講啦，李 Sir， 特別第一個包抄個球員咧，佢係唔係喂喺嗰一刻咧，其實個波過我面頭，我捱省都要噶啦，佢直頭另孭個面讓個波去嘅。 同埋呢個波個波球速唔係真係快得好緊要噶嘛，因為有弧度啊嘛。 同埋正常嚟講，後衞咧特別喺兩個人之間咧投嗰個就應該。盡量都去頂㗎啦，冇可能俾阿詹美華迪響兩個人之間攝入去啊！咁喺呢啲咁情況，慣常啊，守門員一定係佢有信心出去接佢就會嗌 keeper。 冇錯。 如果冇嘅咧，就佢唔使講㗎啦。係。嗰啲球。 第二個入球入嚟啦。後衞。嗱，馬利斯一球，再 留意下佢呢個球員。 一趟一趟 咁。呢個鏡頭咧，我都覺得唔夠清楚啊！即係陣間有機會再睇一個重播嘅。 嗱，呢球波亦都好靚啊！ 射嘅靚嘅，肯定係靚嘅。但係即係嗰個防守球員嗰個意識形態，我覺得佢有啲即係交差咁樣。 泰利都好無奈啊！當時嘅環境。 係，其實泰利係佢呢場波，佢係好盡曬佢嘅努力去打㗎啦。 嗱，再睇多次啦。 啊！ 嗱，當時喺嗰個位係空曬唔係問題，因為有時間作出修正嘅，基本上。但係佢依度已經處理咗好多腳，好耐好耐。 其實有好簡單，當個波一睇佢轉身，唔應該仲喺度望嘅。我應該仲嗰個接近最接近後衞，係即刻埋去逼，唔係話同佢搶到都逼，等佢攞啊定啊都唔會咁穩陣。再睇睇啊呢個波一球縮腳，縮一縮腳，然之後再伸咧係咁以第一遞嘅啫。 啊，喺當時嚟講已經係贏到。李斯特城已經贏到2-0， 冇得打咁滯啦。 係，因為係在於唔係喺個質素，係出現咗一個心態上嘅問題。 啊，即係我即係而家咁嘅情況，好似即係琴日個新聞來電咁樣講咗，都承認咗球員同個領隊方面有問題嘅咧。即 係 你好難懷疑呢啲波係有啲啊。即係放水之言啦，或者唔好話放水啦，佢係交差啦，求其咁樣嘅算數啦。 而家就係剛剛嗱，而家車路士合及後咧，就喺尾段嘅時段咧，就追翻一球啦，就 呢個新加盟球員啊，所以佢唔可能會 冇到啊嘛，係啊，唔係 佢係要俾 三個波出嚟， 佢係要俾翻啲表現會方啊，所以佢可能唔理㗎，我你哋做你嘅事，我有做我嘅事。 啊，然後俾臨尾就將個波頂入入網啦，係啦，追翻2-1。嗱，咁啊，翻翻過嚟呢邊啦，喺我哋鏡頭前啊，依度啦， 係 咁誒，波睇咗。說話亦都直接嘅，坦白講，已經冇乜可以隱藏同隱瞞嘅事態發生到呢一刻嚟講。 啱， 喺呢兩球波入邊，我覺得係絕對嗱，好聽叫做係防守球員嘅責任，唔好聽嘅話，講得直接啲，係絕對係根本係有心嘅。 嗯， 你認唔認同李 Sir？ 我絕對認同啦。我記得我曾經同你講過一場波，車路士對呢個利物浦嗰場波。當其時，美利拉斯入咗球波1-0， 係喺禁區頂嗰陣。 跟住第二個波可以俾古天奴又係有咁嘅情況扣再扣。 係 啊，我仲 讓條路出嚟啊嘛。 喂，佢根本唔應該犯呢啲錯嘅喎，即係啲腳步唔係一個正常嘅防守球員咁樣嘅喎。 係 啊，最後完咗一場波啦，1-1和咗啦，翻入更衣室半場嘅時候。他照你梗係翻入更衣室，他居然企喺個通道出面等古天奴埋嚟同佢握手。 係， 咁我當然覺得喂有啲問題喎。 嗯， 啊點解同佢握手啊？即係俾佢咁樣射球波。 即係你話好波都唔使咁噶嘛？ 係好波都唔使咁啊！唔係，亦都唔係喺嗰時候講噶嘛，大佬。係，啊即係眾目睽睽都望住，即係其實我嗰時嘅心態有覺得喂係大鑊啦。會唔會係佢咁嘅心？大鑊啦！我射入咗添嗰個波，射啊一路揾緊機會俾翻佢。咁俾翻佢都要對手射得到先得㗎。佢俾到佢，仲要射到咁靚，梗係要多謝古天奴咯。如果唔係，可能翻到又更衣室，俾翻隊友你死㗎。講好咗咁樣，你又可以掰一球咁樣，咁啊大鑊㗎啦嘛。所以我都話。好有問題，發覺嗰陣， 因為呢場波入邊咧，成隊波咧係個組合上出現咗問題 啊， 就有失。嗱，唔係一兩個球員單單打得差嘅，嚟後30多分鐘啦，係一個疑團就係話，哈薩特話自己傷咗。 係啊，冇錯，你半場都未夠，無端端又話自己傷唔踢得啦。 嗯。 啊，冇嘢㗎，佢係影響你嗰個。輸送力啊，中場嘅優勢嗰啲嘢啊， 即係如果你單純一場波嚟講，喺呢場波係人都知道個重要性。首先，車路士係不能再輸啦。第二，依場波分分鐘係一個轉捩點嚟嘅。如果你能夠將目前榜首球隊壓翻佢落嚟嘅話， 其實 你就會可以踩翻住佢上啊嘛。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嘅啫。而家一睇嚟緊呢個禮拜六嗰場波對新特蘭點， 係 即係如果佢。當其時踢到嗰個時間已經話唔踢得嘅咧，禮拜一到而家係咪真係嗰幾日係神仙啊救咗佢回復翻咧？睇佢表現點樣咯。 係， 如果真係個表現哇唔同嘅咧，我就唔知係咪個神醫啦。 係， 啊如果真係個神醫咁冇計啦。如果唔係真係有啲問題出現咯。 嚇 啊！ 嗱咁喺呢場波入邊嚟講咧，我。即大家都已經係覺得係個比賽嘅態度係出現咗問題， 係啊， 但係亦都引致到因為呢場波完咗之後，李斯特城咧就係以35分就排喺榜首， 冇錯。 而車路士再更加尷尬一個情況就係以1分之差係跌落咗呢個距離呢個降班區係得1分嘅差距，咁可能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去到呢一刻第16周嘅賽事。要為，因為摩連奴亦都剛剛昨晚離開球隊的情況之下，就要作一個小總結，就係話雖然摩連奴離開，我首先離身就係話，我唔係佢一啲什麼忠實 fans， 基本上我亦都好欣賞呢個教練，但係就算車路士搞到目前如此田地，都無可置疑一樣嘢，摩連奴仍然係一個頂級領隊嚟嘅，係咪先？ 唔係，其實中間球員，我覺得你即係有問題，你覺得個個領隊同你之間有問題，咪大家去丟去傾咯。但係你有權去霸踢，霸踢唔會打假波嘛，唔會係放水啊嗰啲製造啲咁嘅輸波嘅局面出嚟。你對其他嘅球隊唔公道，你對買你飛睇支持你嘅球迷唔公道。 因為我正想講呢樣嘢就係話。 去到呢一刻嚟講咧，所有球員要承擔一個責任。仲有一樣嘢，你係愧對面對你所有車路士嘅支持者，同埋呢班球員係用可以用我咁樣講啊，係用無恥去形容啊。 因為如果正如佢當初即係早幾週嗰陣時候曾經話有個一線球員咁講，我寧願輸波我都唔會為你摩連奴贏波。 係 得你咁樣做法咧， 球員得人啦，而家 就已經係好有問題㗎啦。因為你有權。我傷了不踢得，怎樣不踢得，罷踢或者怎樣，但如果你去出到場呢，這樣呢就是沒有職業的操守不好了，誠信都很有問題。 因為他太過差一件事，就是說假設而已，如果今屆李斯特城拿了聯賽冠軍，而出下一屆他打到現在這樣的成績，可能我會覺得某些問題令他回落，因為始終他的班底不是很雄厚嘛。但是車路士這個班底是絕對一個升級的班底的，你不應該打到跟降班區的距離得一分的， 你最 是有心而所造成的嘛。 你最匪夷所思的就是說很清楚一場球，跟著到一場球又歐聯的賽事絕然不同的，那些球員打到所以當初我都說為什麼會他們這樣啊？但如果他們霸踢一樣歐聯，歐聯 他影響到他自己，他可以，我這裡不踢不要緊，我給個版通世界人看，我可以的，我在我最大的舞台我可以都可以發揮得很好。 首先我有一點在鏡頭前一個跟李 Sir 所說的話一個補充，就是說跟以往你們留意你們可能差人處一件事，不是啊李 Sir，米杜士堡當年降班咪一樣打入英國足總杯決賽，就唔可以咁講嘅。 嗱， 依樣嘢級數嗱就係所講啦。 唔同啊嘛。 而家佢唔係打入英國足英格蘭足總杯決賽路啊嘛。而家係個問題，歐聯喺呢個舞台入邊係好難俾你偷到雞嘅。 其實兩係咪先？英國嘅足總杯咧，我諗唔好講降班啦。 係 降班都佢都係最頂級嘅個聯賽 嚟㗎嘛。 曾幾何時有啲甲英甲嘅去攞爭冠軍啊！好多隊都試過噶嘛。 所以就翻翻個問題就係話，李 Sir 頭先所講，點解你班人可以喺歐聯打到出線？你聯賽踢到咁，你唔可以話喂唔係㗎，李 Sir 以前係咪喺度試波？錯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喺歐聯個舞台入邊咧，係冇空間俾你可以，你唔出盡力係冇可能會俾你有機會話留守而 係啦，冇錯，一定係 100% 去打嘅。 係 嚇咁。 你曼聯今屆都出不到線啦，係咪先？ 冇錯冇錯。 所以你有咩理由嗱？唔係話去針對話，你記得最後一場波車路士贏咗波圖喎。 冇錯，當其時波圖同佢係同分嘅啫嘛。 係。 但係佢好肯定咁就 KO 你，我要排頭名去爭，即係呢個冇嘢㗎。其實佢同分，佢和波。佢都可以出線㗎啦，唔會話有落咗去甩漏咁去。咁點解會咧？ 我就呢球波入邊嚟講咧，嗰兩球波，我曾經喺早幾日留意我哋專訪嗰度都訪問阿吳偉超。當時我問佢：喂，你有冇睇呢場波？佢話有。咁啊，你覺得嗰兩球波嚟講，咁佢嘅意見俾我都話，就算喺唔好話英超，喺我哋中甲中超入邊，連起個機會都冇。 係啊，一定唔會犯呢啲錯嘅。即係你哋即係唔好話乜嘢，你細心諗下。有咩可能啊？飛曬落去嘅，以英國個波有咩可能？啲波係咁以伸一伸只腳，喂攔都攔唔到嘅。啊，嗰個波喺你面前過，你擰歪塊面。 係。 以一貫英國佬打法，佢批到個波，而知就望一件事，佢唔會話有讓個波去嘅。 係啊。 啊，你即。這個真係好似睇嗰套戲咁樣，讓子彈 嗱，我從來都未見過一隊波咁大嘅差反叫 curve 會咁樣走法。第二，亦都未見過一班咁無恥嘅球員。 即係其實呢啲，我唔知點解會咁樣。即係以一貫英國嘅球員嚟講咧，佢哋冇啲咁嘅嘢嘅， 冇可能 級數渣一件事。 你係？有 很 多擁趸和支持者， 因為其實很簡單一件事，我們看回即係睇咗咁多年英國的波，去到好像温布頓那些咁嘅時代嗰啲波係好渣噶，啲球員唔係好叻噶，但係佢哋嗰種搏命的程度咧 係完全 係好完全唔同啊！即係 如果你講好多，我相信好多球迷都會認同嘅。英國波咧，英國嘅球員唔係技術好 top， 即係當然好嘅有嘅，唔係好 top。但係好多人中意睇就係中意英國波點啊， 拼勁鬥 搶 嗰種鬥 搶嗰種鬥志啊，嗰個頻率個快捷啊，唔會睇出德國波慢慢猜啊，又唔會睇西班牙嗰個短啊，好悶，係嘛？佢有可能依家就算即係改善咗好多踢法都好啦，佢砰砰砰啪就要有一啲好即係令你會。好驚略嘅點出嚟噶嘛，就係中意咁嘅啫嘛。 嗱，譬如去到時代發展呢度啦，離開嘅離開咗， 係 剩翻一個所謂嘅爛攤子喺度。 嗯， 喺 Chelsea 嚟講，佢仲未正式公布暫代領隊同埋邊個接手到幾耐？季尾啊，定係簽長約？唔知坊間入喺度咁傳。 係 咁喺未來條路入邊，李 Sir， 你覺得？跟住下半季嘅車路士會係點樣？ 嗱，我而家覺得有一樣嘢就好簡單。而家唔理邊個代領隊或者冇領隊都好啦，我覺得佢哋會打得好嘅，因為佢哋嗰班級數嘅球員咧，佢係知道曬要點打嘅，唔需要你特別嘅，即係好簡單嘅嘢，即係。好似你個老友話時解揾莫耶斯翻去都得，我即係或者仲講到一句仲真，唔係叫翻個女軍醫翻嚟就已經架領到軍噶啦，都唔頂噶啦，你基本上唔使啊，你總之你坐低啦，我哋贏啦，要打噶啦。 而家就睇到嘅一樣嘢就係話嗱，否識啊油王嘅心態，其實油王都嗱。車路士兜兜轉轉喺呢十幾年嚟換咗好多頂級領隊，到後屘點解摩連奴都翻翻轉頭嘢？喺莫耶斯喺呢一個油王個角度嚟講，佢都知道市場上亦未必有好多教練俾你揀得到。 係， 再加上一樣嘢既然摩連奴肯翻嚟，佢亦都有一個往績，你翻嚟係最實際嘅。但係喺呢一刻嚟講，佢。當你支球隊跌到同降班區得一分的情況之下，油王是不可能不作出一個選擇。你見到油王在今屆嚟講，佢唔係同以往作風是不同的，佢冇理由對波成績咁差，去到第十六周才炒領隊嘅。以往你所以如果呢個不是摩連奴啊，佢可能在第十周已經係做咗 啲嘢嘅。其實一樣嘢，佢我相信即係佢一路都信任摩連奴。 係信任佢嘅，去到呢一刻， 去到呢一刻嚟講咧，佢叫做 佢一定要作出一個選擇嘅， 即係忍無可忍啦，都係已經冇辦法。 即 係睇到 喺油王嘅角度，未必會係對信唔信任摩連奴係另一個問題。佢覺得唔可以再攞隊波嚟靠飛， 因為隊波冇錯。 萬一真係跌到仲低啲嘅話，佢係好大鑊。 其實錢佢一定使咗㗎啦。 係。 響嗰一刻，佢嗰個使錢，佢唔係話諗住話贏生錢啊、賺錢嗰啲嘢，又話佢冇 face 啊，大佬，我使咁多錢搞到隊波原來響降班邊緣，係啊，呢樣嘢好緊要噶嘛。咁其實亦都好似有啲朋友話講，喂，油王響呢個時候，佢會唔會有啲球員佢照個肺咧？嚇，揾佢上去照肺，我相信絕對嘅。絕對會的，但是可能即係點解去到呢一刻，由黃照完肺都仲係要最後要炒摩連奴咧？即係可能球員嗰邊佢俾佢嘅壓力，佢仲大過摩連奴要走嘅壓力。所以好簡單，可能一句唔好聽講嘅呢班球員，老細你唔使講噶啦，你炒咗我哋幫你搏曬命啊！總之唔使理佢，我幫你打翻上去啊！咁你冇計㗎， 因為喺入邊嚟講咧， 十六週大佬你整個聯賽三十八週嘅啫嘛。 你作為一個叫做球隊去到第十六週嘅賽事入邊嚟講咧，你好難去再去即其實已經好容易選擇。如果我喐球員，我喐邊個咧？邊個係鬼咧？有幾多隻鬼都唔知啊嘛。 係啊， 咁最簡單只能夠就係話。冇辦法啦，我捉咗個領隊先，搞掂咗隊波先。 係啊， 你話將來會唔會有機會翻嚟係另一件事，基本上 冇人知嘅， 冇人知，冇人知 嘅。 嗱，所以咧就學你頭先李 Sir 所講嘅話，新特蘭呢場波咧係絕對係反映到成班球員嘅心態會係點樣。如果呢場波贏， 其實 就肯定有心嘅。 其實呢場波咧，新特蘭咧，我諗佢真係 呢次俾摩連奴累一次嘅。 佢原本咧，其實當佢輸咗俾利斯特城之後咧，新特蘭係呈現到一個希望，就覺得喂，我有機會搶分喎，你對波隨緊喎。 基本上新特蘭咧，佢都即係雖然佢輸波啊，但係佢係即係一路都打得唔錯嘅。咁如果即係響佢哋有啲咁嘅病態嘅時候。他真的可以偷到分， 因為尤其是大傻亦都有一個護級經驗噶嘛， 同埋佢亦都知道邊個時候就係點樣去做。 但係而家變咗啦， 而家冇得， 因為你炒咗摩連奴咧，分分鐘班球員其實就話你炒咗啊，其實我想你走噶嘛，我咪做場好戲出嚟 咯。我一定打翻場。 咁啊調翻轉啦，喺大傻角度嚟講，我原本有機會。 係啊，即係你如果真係如果好似我哋即係咁嘅猜度嘅話咧，仲有22周賽事。你餘下去，我唔敢講話車路士嗰班球員講話可以贏曬啦。你俾佢贏到三分二啊！你睇條邊打上嚟都唔似，三分二好簡單，14場波至15場波，四五十分啊攞翻嚟啊，分分鐘。 冇錯冇錯， 即刻你睇到個形勢唔同啦，已經嚇四五十分加埋而家呢度60幾分，起碼上翻去頭嗰橛。 咁嗱，咁啊，而家頭先講到新特蘭嗰度啦，咁啊係搶分嘅時機啦，咁啊終於就正式再進入咗今週嘅賽事啦，咁啊就睇下車路士喺對住主場對住新特蘭，睇下佢會踢一場咩波出嚟。咁喺今週嘅賽事入邊咧，喺星期一嘅深夜、星期二嘅凌晨，就會有一場大戰，阿仙奴主場將會對住曼城。咁兩隊波嘅近況咧就唔係差嘅，咁我哋可以唞留翻星期一先至再講， 冇錯， 分翻嚟嗰陣。咁啊嗱，而家咧就先講埋今週嘅賽事啦，就愛華頓將會對住李斯特城啊主場。嗱呢場波咧就佢個神奇之旅可唔可以再行落去啊？ 嗱，雖然而家最近愛華頓嗰個狀態唔錯，咁但係即係李斯特城都唔曳，咁相對之下咧係。李斯特城會比佢優先少少嘅，優先少少嘅。咁啊，我當佢就算啱啱嗰場波對車路士人哋放水都好啦，即係佢有你有你放水，你有個事，佢哋贏咗佢哋嘅信心永遠添加。咁去到愛華頓，佢可能唔可以好似對車仔咁贏兩球咁啲啦，但係我覺得一球小勝絕對唔出奇。 嗱，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紐卡素。將會主場對住呢個阿士東維拉，咁啊近乎係生死一線間嘅阿士東維拉係，因為點解咧？雖然而家出現咗喺聯賽榜入邊，紐卡素係有回勇嘅跡象，想翻去高過呢個車路士，因為紐卡素而家係排喺第15位，16分，但係其實正式嚟講，佢同新格蘭距離都係4分啫。咁喺紐卡素嘅角度嚟講，曾經佢有長時間喺呢個降班區度徘徊緊啊，咁佢唯一一個方法。就係話你死好過我死，即係盡快先搞掂咗阿士東維拉先，令到你跌落深淵度翻唔到上嚟，然後剩翻兩個位係保障到佢自己，唔可以跌落去個護級區度。 我相信咧，球員嚟講佢都會即係自己去警覺㗎啦。 係， 咁我相信呢場波嚟講咧，你話點都好啦，我一定睇好嘅就係紐西蘭，唔係紐卡素，因為。第一，佢而家個勢係上嘅，咁另外加上嚟講咧，麥卡倫係一個有經驗嘅教練，喺呢刻佢都會知道，我唔打落水狗咧就笨噶啦，即係放虎歸山嘅，因為就算係話喂輸咗俾佢或者失咗分俾佢都好啦，冇影響啊，佢同我齋咁多，唔係呢個問題，你係令到其他嗰啲隊伍同你接近咗。咁你咪即係等於佢接近翻落去嗰邊， 冇錯啊！ 所以佢一定要全取三分，我更加要遠離你哋。 係 啊，好似電視賣毒品，呢啲毒品嚟，我要遠離你。 係嗱，咁啊，因為新特蘭咧就排喺第19位啊，萬一係喺對車路士嗰場波出現咗一個意想不到嘅賽果嘅情況之下咧。而紐卡素亦都正常發揮擊敗咗呢個阿士東維拉嘅話咧，係可以咁講，近乎係難以翻身嘅。而家仲係一個吊鹽水嘅階段。 冇錯。 如果唔係，近乎係宣布死亡㗎啦。喺呢場波之後就 冇錯。 咁啊嗱，然後就跟住落嚟，仲有利物浦將會係作客呢個屈福特啦。 哇！呢場波 係節奏都快，應該好睇。 我覺得佢好睇喎。 嗱，利物浦唔係贏緊㗎。嗱，首先跟頭先講明， 即係你會睇。即係呢場波咧和嘅機會好大， 我嘅機會好大。咁就睇確確保啊。 我啊，反而一樣嘢，我覺得咧嗱，會有勝負分，但好難講係邊度贏。 係嗱，因為其實好簡單啊。我最近睇到嗰個情況就係話，威福特好多場比賽，雖然可能就算輸，最後輸咗都好啦。睇到個球員嗰個比賽嗰個狀態咧，係由頭到尾都會去到嘅。反觀有段時間咧，反為利物浦咧，有時好多時佢末段咧就係有少少力不從心。 冇錯， 因為佢個打法好消耗體力㗎。咁可能就係、是、往往就係、是、就算佢領先到1-0都好啦。就會在那段時間就被人嚟。 其實咧，你喺呢兩場利物浦嘅直播賽事，我都有睇嘅。 係啊， 其實佢個攻勢已經開始放緩咗，成隊都係冇當初阿高普嚟嗰幾場 係啦，冇錯。 其實慢咗落嚟嘅。 係啊。 咁啊，但係喺目前嚟講啦，屈福特係高過利物浦嘅 狀態好過佢嘅。 咁啊，屈福特而家係排第7位嘅聯賽榜，有25分。咁啊，利物浦咧係以24分排第9位嘅。 係啊。 係啦， 即係其實中間你會睇到一樣嘢就係話。威福特之前佢對嗰啲係強隊嚟嘅，咁佢都可以撐到啲咁嘅環境嘅時候，相對之下利物浦就唔係啦，去到嗰啲情況，佢最好彩咪最難嗰場波咪對曼城咯，其實一路都唔係話特別話好犀利嘅賽事。 係嗱，咁跟住落嚟咧，仲有幾場波啦。首先一樣嘢就係、是、曼聯將會主場對住諾域治，仲有一場波就係、是、熱刺將會作客呢一個修咸頓。嗱，喺呢四支球隊入邊嚟講啦，李 Sir，四支近況都唔好，但係四支球隊喺呢一周賽事對壘，咁啊睇下嗱互相攬炒啊，定係有兩隊波會攞翻？有些起色啦，攞翻3分。 我相信就話曼聯喺呢場波應該係攞到3分㗎啦。因為你始終個對手都係弱啲嘅，排第十幾啊，到尾嗰橛嘅17-18啦，我位置。咁你 淨係降班區第18位嘅。 係啦，冇錯。咁喺嗰刻即係。諾域治肯定有戰意去打嘅，咁你就算佢嗰個最近嗰幾場比賽都係，但係問題去到尾咧，始終曼聯個質素都係高啲嘅。 咁另外，修咸頓對住熱刺咧，熱刺作客，修咸頓近況又唔好，熱刺又入唔到波。 係啊，係啦、啊，因為雙方都喺一個低沉期，咁就係呢場波咧就熱刺排名就好啲嘅。咁就，但係問題就話，修咸頓佢都會搏命上嘅。咁但係呢場波我要睇咧，我會覺得和波嘅機會咯。 係 有和波嘅機會咯，就即係呢個熱刺就算係都係高少少 嘅 啫。 咁其實好坦白講，仲有一個史雲斯第17位同第18位嘅諾域治係同分嘅。其實佢個境況都好危險嘅而家。 係啊，冇錯。 佢將會對住韋斯咸，雖然韋斯咸呢幾場波咧。是完全回落咗落嚟，係連和3場噶啦，已經係。 係啊，但我又覺得韋斯咸最後和嗰場波，佢係交代到嘅喎。係。啊，佢和咗曼聯啊嗰啲個波，佢交代到嘅喎。咁即係佢個優勢， 即係未必攞到分嘅。喺呢一周史雲斯係。 係啊，佢個優勢係強啲嘅。佢優勢強，你始終你仲有一樣嘅史雲斯，此一刻又冇咗個領隊。 係。 啊！冇個領隊，因為佢內裏唔係有領隊又有咩麻煩，而係只不過球隊嘅個狀態低沉。咁加上而家個換冇咗領隊嘅時候咧，即係你話冇影響係假嘅，始終都會有些少影響嘅。咁話呢個比較上係有個優勢出現咯。呢、這個韋斯咸 係啦， 啊，因為韋斯咸佢雖然係話和咗波啊點樣，佢而家。即係唔同往年，佢係中游隊伍嚟，喺呢個響上前列嘅，佢都唔會希望係跌翻落嚟嘅。 嗱，咁 喺呢啲咁嘅對手即係有距離嘅時候咧，佢一定會爭取。 嗱，咁啊，剩翻落嚟嘅賽事入邊咧，就仲有兩場波，一場波就幾都係一樣勢均力敵啫，就係史篤城對住呢個水晶宮啦。係 啊，呢場波個 風格都係偏向得 係啊。 快近嘅， 即係會鬥攻啊嗰啲。 尤其水晶宮有個弱點就係佢反擊快，俾到你好大威脅。但係個問題咧，佢個把握力就弱， 佢射門個準確性好低咯。 係， 即係如果唔係有好多場波，佢係贏咗㗎啦，搞到要和波啊，或者甚至乎 最後有 佢呢啲就係有一種打 boxing 嘅態度嘅水晶宮嗰啲， 贏點輸輸激， 一係就係話只要贏同輸啫，我一路循環咁攻你，一就輸咗呢場波俾你，一就贏咗呢場波俾你，所以佢個排名都唔係話差嘅，基本上係史篤城咧就係穩中求勝嘅態度咁樣嘅走出嚟。咁啊，另外仲有西布朗對呢個班尼茅夫啦。正常嚟講，雖然班尼茅夫能夠可以近來都攞到啲分，但係佢對住西布朗反而我覺得佢未必會 肯真。我覺得和波嘅機會大。 係啦，佢未必喺西布朗身上攞到啲咩甜頭。 係啊，因為西布朗都唔曳㗎，近況嘅狀態都唔曳㗎。即係只不過個對手唔同啫嘛，咁你班尼茅夫就有個優勢，就話佢喺最近嚟講對住兩支強隊啊，就搶到分。咁其實一場喺曼聯嗰度搶分係曼聯咎由自取嘅啫，我覺得唔係佢真係佢班尼茅夫真係特別高好多，咁所以佢去到。西布朗對曼聯嗰場波佢都唔係打得曳㗎，一樣㗎嘛，所以我覺得呢場波和波嘅機會都好大㗎。但永遠都係嘅，英國波好多層出不窮嘅嘢，但我相信唔會話有大勝咯。就算唔和波都係頂籠，睇下邊隊贏一球半。 係 ，OK。嗱，咁啊，喺呢一次英格蘭足球時段咧個節目咧就到此為止。咁啊，嚟陣間去到第二節節目歐洲波時段，就會連埋世界球會杯啊，同埋呢個歐霸歐聯咧，就會一齊講啊。當然仲有四大聯賽賽事啦。陣間翻嚟再睇第二節。 OK。